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68-6868-58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由国家博物馆与四川省文物局共同举办的江口沉银四川彭山江口古战场遗址考古展正在国博举办，包括明末各类金册、印信、金银锭、生活用品以及武器在内的500多件出土文物得以集中展示。中国美术馆正在举办包容与共进丝绸之路国际美术馆联盟艺术展，展出由中国美术馆收藏的来自14个沿线国家的17件艺术精品。昨天，胡同微花园参与式设计展览在史家胡同博物馆开展，展出的13组胡同微花园作品由朝阳门街道史家社区居民和中央美院学生共同设计。下一步，这些设计将在胡同里变成现实，美化环境，提升胡同居民的生活品质。纪念何香凝先生诞辰140周年，暨首届香凝如故全国美术作品展正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展览汇聚了民革中央等单位收藏的何香凝、孙中山等革命前辈艺术真迹，以及为展览主题创作和社会征集的精品。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正在举办中国当代艺术年鉴展2017，将持续到8月24号。一个天才的心象，新东望艺术作品展正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展出，将持续到8月8号。夏宫的约会，俄罗斯彼得夏宫罗曼诺夫王朝珍宝展昨天在颐和园、德和园与文昌院开展。展览从彼得夏宫的皇室盛会、宗教、疑点、军政事务、日常休闲等方面遴选了油画、家具、器皿、服饰、典籍、娱乐用具等共228组件，展示彼得夏宫宫廷艺术的精湛技艺与皇家的雍容华贵。展览将持续到10月9号。致敬达芬奇全球光影艺术巡展正在五棵松华西 LIFE 中央广场举行，展览使用影像讲述故事，上千张高清数字影像和全屏高清视频以及360度杜比环绕声让人置身其中，感受大师的旷世之作。七一即将到来，红色旅游也成为许多人的选择。多家旅游平台预订信息显示，今年暑期预计将有过亿人次的游客参加红色旅游，年轻人逐渐成为主力人群，延安、上海、嘉兴等地将迎来接待高峰。数据显示，延安的旅游热度最高，上海、嘉兴、重庆、南京、北京、井冈山、遵义、韶山、南昌等地也跻身十大热门目的地，前往这些城市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了近2倍。最美保定跟着老电影去旅行精品线路推广活动昨天举行，保定的红色文化资源丰富，地道战、敌后武工队以及小兵张嘎、狼牙山五壮士，这些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和英雄人物先后被拍摄成14部经典影视作品，激励和教育了几代中国人。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的，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下午还是晴间多云的天气，阳光强烈，气温上升快，预计最高气温在38摄氏度左右。 高温黄色预警中，天气晴晒，紫外线很强，中午前后减少外出，多喝绿豆汤，多吃新鲜果蔬，冷饮应适量，不可贪多，注意防暑降温。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见四级，最高气温3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15%。 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70%。 下面请您收听住在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876 夜晚的每一声啼哭，清晨上学的每一个闹钟，考试后的每一次鼓励，放假回家时的每一道拿手菜，出差前的每一句叮嘱，不管走了多远，不管走了多久，每次回到家，你都会变成一个孩子。住在876，越成长越爱家。 哎呀，每次上节目的时候我都要刚开始感慨一下， 说 你知道就是现在这天越热，我就越能想起一个童年往事。 游泳吗？ 不是，就刚才咱们这天气预报里边还说了关于冷饮方面。 哦，但是实在是戒不了，尤其是到了这炎炎酷暑。 对，所以那会儿小的时候吧，你就是你想吃冷饮、 嗯、 确实也是热、 嗯、 但是吧你吃多了又闹肚子、 嗯、 于是我家里人当时就给我有限制，你知道吗？ 就一天吃多少。 哎，对，你一天吃多少，或者说你就不能怎么着多吃，比如说你就是那今天就不能吃了、 嗯、 啊，或者说你要吃的话吃一半，哎，这样另一半给我。对，也不能浪费了呀。 啊 啊， 其实家长其实是这个意思。 对 啊，并不是说限制你吃。 对啊，对，哎也对，家里就我一个小孩，要小孩多的就一根的话，那估计就、 哎、你看 啊，今天是他的啊，或者说今天谁不能吃。 对对对，不过呢、嗯、再次也要提醒更多的听众朋友，因为从天气预报来看的话，未来至少在多天内基本上城里降水的可能性不是很大，而且呢降温的可能性更不是很大、 嗯、 所以呢提醒大家，比如说如果要是外出的话，晨练的话尽可能安排在早晨或者上午，如果要是下午有工作的话一定要注意防晒，然后适当的饮水真的是问题。你比如说像今天傍晚的时候，像小胖他们不是吃喝玩乐，他们我们要跟大兴的北京野生动物园一块合作 啊、哦、我还以为有探店呢。 不是对呀、啊、就他那儿嘛。 啊他那儿。 对、 啊、 然后他们几个人孙涛啊什么的，他们几个人都已经到那儿去了、 啊、 现在正在去那儿的路上，然后下午就要跟那边的上万只小动物当中的其中一部分进行互动。 我以为一块用餐呢。 不互动嘛、 啊、互动。 对，然后包括比如说给刚生出来小动物，比如说换尿布啊， 哎呦喂， 然后给黑眼圈喂食啊等等， 哎呦喂， 哎都是有的。但是你想，如果要是下午这种高温酷暑的天气，可能对他们也是一种考验。 嗯 嗯，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吧。这里是住在876，欢迎您收听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4点一直到15点的直播。大家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浩洋。 嗯，当然在炎炎酷暑之下，我们还要感谢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 嗯 嗯，顶着大太阳还是过来参加我们的直播。在此，我们也要简单的介绍一下。 嗯。第一位是我爱我家集团北京公司数据研究中心研究经理李佳荣女士，欢迎。 大家好，我是我爱我家李佳荣。 嗯，欢迎欢迎，又见面了啊。 嗯， 还有一位也是之前来过咱们节目的， 嗯， 我爱我家集团北京公司新房事业一部总经理朱晨，欢迎。 大家下午好。 嗯，哎，来的时候热吗？ 相当的。 好。没关系，注意防暑降温啊。可以下了直播，那个我请大家吃冰棍儿。 哎，真的呀？ 对，真的可以。 听着有份吗？ 当然有，你可以吃整根的。 行，哎， 好的。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实际上特别希望两位给我们解读一下前一段时间的一些政策，包括现在的房子的类型越来越多了。嗯，反正就我跟浩洋来说，有很多的就新的名词我们是不太清楚的。 是。 所以希望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两位专业人士能够给我们包括听众朋友能够稍微的解释一下。比如说可以问浩洋。 啊。 你知道 就早前比如说最早的时候天通苑那边的房子叫什么房， 天通苑那边的房， 对呀、啊、 两线，不是你说的不是两线房， 经济适用房 啊，经 济适用房、 啊、那何必要说到天通苑，我一下也给 说，不是因为最早的时候那边的经济适用房确实很多、 嗯、 确实很多， 是 而且也相对比较便宜嘛， 嗯 嗯，然后比如这就是一个新名词，然后再到后来比如说那个两线房， 嗯， 然后再到后来比如说像今天咱们要解释到的县境房， 是 啊，共有产权房， 是 就等等这些，哦， 都是名词、 嗯、懵了， 嗯， 这而且比如说现在的这些，那以前的那些现在还有吗，类似这种问题我们都希望在今天节目当中能够跟二位交流一下，比如说先让二位谁来先跟我们解释一下县境房什么意思，是不许竞争啊，这房子啊，那个各玩各的，是这个意思吗？ 其实县境房是一个简称，叫做县房价净地价，指的是我们在开发商拍土地的时候进行了一个在价格上的一个限制的这么一个叫政策手段吧， 啊、 嗯，其实刚才王伟老师聊了这么多，就是各种各样的，包括经济适用房，然后这种限价房、两限房、限境房，我们还有自住型商品房等等。其实我们可以归为两个大类，第一类就是我们说是商品房，它有流通属性，对吧？ 啊、就是可以买卖。 对，第二个是政策性住房，那政策性住房就是它会附带一定的附加条件，它有可能能够之后转变为商品房属性到市场上流通，但是也有可能就是它一日政策房、终身政策房，就是为了给我们的这种低收入人群提供居住的基本的居住生活保障的这样的政策性住房，其实主要是这两类构成的。 好，那那县境房大概能够明白，那是不是就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比如说如果要是有县境房的话，那什么样的人群是可以参与的呢？就比如说浩洋说了，我自己家里现在我买了商品房，那我有没有资格去参与这个县境房呢？ 那就要先说到县境房它的本质，它本质上是商品房，所以说实际上比如说像浩洋他已婚只有一套房的话，那么按现行的我们的这种限购规定，您是可以再买一套房的。 哎、 如果、对单身的话，就只能有名下只能拥有一套房， 是 就不再具有购房资格。 你要是单身买那么多房子干什么呀？ 也对呀，啊， 是不是 自己只能睡一张床住一套房？ 对呀、 啊， 对呀、 啊 嗯。好，那这个大概能明白了。那另外一个，在价格上，现境房是有优势的吗？ 理论上说价格上它应该是会有优势的，因为在就是土地招牌挂的这个过程中，就是主要政府是为了就是防止我们的房价层层往上涨出现这种现象，所以说它会对这个房价有一个预期，它会要求开发商以一个合理的销售房价去拍下这个地块，所以说到了它入市的时候，它的销售价格就跟它当初承诺的这个价格应该是一致的，那么通常这个价格是会低于周边的这些商品房的价格的。 哎，那既然说到价格，我就突然其实有一个对比的问题，因为比如说我们现在经常说到可能相对来说要比这个全新的商品房价格低的有县境房，有这个共有产权房，还有的比如说像是二手的次新房等等，这三个如果说我们在同一个片区或者同一个里边，哪个相对来说价格会更低一点的，有这么比较的吗？ 或者不能说价格更低，或者说哪个竞争力更强一点呢？ 我 说到这一块，其实我有一个观点啊，就是刚才 浩 洋也提出，对对，我认为就是第一，就是改善类型的纯商品房肯定是有竞争优势的，不论是从它的流通性，还是从它的这个使用的品质，还是从它的这个就是未来的这个换手率。那么次新房呢，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其实现在的限定房啊，更多的是为了解决这个刚性和改善类家庭的这个选择啊，因为这个限境房吧，因为最早嘛，限境房是今年的名词啊，以前没有限境房这个词儿。其实限境房它就是商品房，只不过是限制5年交易，和比如说像这个 这个叫什么经济适用房转商以后交易是一样的 啊、哦、就它不分说五年之内你不许卖，或者是三年之内你如果卖的话就违规，或者说你得先卖给比如说政府要收购，类似这种是没有的是吗？ 它只有一个限制，就是五年啊，取得产权证五年以后才可上市自行的流通。 哦、那咱们的这个问题咱们再多问两句。 嗯， 那它的品质上呢？那大家会不会就认为，哟，它便宜了？那开发商如果要是，比如大开发商，可能我觉得心里还有底。那比如说，浩洋房地产公司开发的这，我、天哪，听都没听说过。我倒是限这个价格了，我是买得起，但是我害怕，我觉得它品质会有问题吗？ 理论上啊，发展商各个房企它一定是逐利的。既然政府把这个地价拍得那么高啊，同时又限定了，又来一个盖帽。就限定了这个商品房的售价，那这个时候发展商他肯定有各种，比如建安成本、土地成本、税费成本、设计成本、园林成本等等一系列的成本。那这个时候呢，如果说发展商为了原拍地的时候，比如说他有一个测算，那么他一定会按照他的既定的这个目标和这个规划去做。当然对于这个限定房呢，其实政府是没有要求它一定是毛坯或者精装的啊、 这 块 是 没 有 限制的、 要求的。 对，但是从户型上是有限制的，因为它限定就是7090嘛，就是基本上都要在90平米以下啊，户型是有限制的。 就你不可能说，哎，我买一限定房，哇、太便宜了，4万多，我想买一个150平的，这种可能性是没有的，是吗？或者说很少？ 它只有30%的配比可以是超过90平米以上的。 明白了。好，那比如说什么资质的人是可以买这个限定房的吗？比如说刚才简单的说了说啊，比如说肖浩洋啊，比如说已婚只有一套房，那可以再来一个；单身已经有一套房了，那对不起了，您就住您自己这个就挺好的了。除了这些还有其他的要求吗？ 限定房这块是没有限制的，它等同于北京市商品房这个 对 正常的购买资格是一样的。 哦，那 就是说我们还有两类，就是第一个是拿到工作居住证，然后第二个就是在北京对连续缴纳60个月以上的 啊、 他们都可以有购买一套这样的房屋的资格。 明白明白。哎，那如果要就这么说的话，那朱晨，就你了解的话，现在在北京，比如说东西南北这么多的区啊县啊，是不是都会有所谓的这个限定房，或者说现在比以前要多起来了？ 据我了解，北京现在目前除了通州和西城没有限定房这种地块，其他区域全部都有 啊，全都有。 对， 哦， 其实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到去年应该是4月份吧以后，就是北京市入市的这些土地，它的游戏规则改变了，就是基本上都是通过这种限房价然后竞地价这样的手段进入到开发商手里，然后再上市进行流通。它其实是我个人理解，它其实是我们就是这一轮新的这一个大的房地产的建设基调，其实是叫房住不炒嘛。房子是拿来住的，不能拿来炒。那么这是一个大的原则，这其实是大原则下面的一个在开发商土地流通环节的这么一个其中一个策略配置。 其实我觉得特别好，就是你只要开发商是真正为所有的购买者而服务的，我觉得就够了。而且这些房，你说比如说限定房，你弄200平的限定房然后让别人改善，那我觉得意义也不大。 有点怪。 不光是怪，我也买不起。你说是不是？但是70平90平，我觉得这种改善应该是相对还可以接受的，对吧？并不是说你炒 的 价格那么高。我觉得这个真正是为大家在做一些实事。那正好一会儿可以让朱晨可以再简单的给大家推荐几个，因为你不是说了吗，除了通州区和西城区是没有，其他地方基本上都有。那一会儿可以介绍几个楼盘。那同时呢，限定房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浩洋咱们说那共有产权房。 对， 什么意思？什么跟谁共有产权？ 主要指的是我们的购房者跟业主之间， 就是共同享有这个房屋的产权，但是这里面就是这个产权本身比较复杂。我觉得就是我们聊现金房为什么会聊到共有产权房，其实是因为大概是今年四月份出了一个就是补充的规定，就是之前我们的这个价格它在拍的时候已经定了，就是它的售价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封顶，但是还有可能存在比如说它跟周边的这个价格差如果比较大的话，可能会存在一个就是获利的黑洞。那实际上我们这个政策原本它的初衷是为了保障大家有一个满足居住需求，规避你的炒房或者是投资的这样的需求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是针对这个价差其实是做了一个补充的条款，就是如果说你的评估价就是和你的那个实际的售价之间，比如说你的实际售价跟这个区域的评估价已经是打了八五折以下了，就你有可能七折，这周边卖十万你卖七万，但实际上这中间有三万的这个空间其实是不允许它再进入上市流通环节了，那么它就会转成共有产权房这么一个性质。那么目前的规定是这样的那么共有产权就是第一你要去跟政府共同分享这个权利，然后按这个权利的这个固定的比例你去支付你所应该支付的费用。第二就是它在流通属性上会有很大的限制，目前基本上是不太有流通的可能性，因为原来还说比如说五年以后你可以把它回购回来然后再去把它卖掉，但是现在好像这个条款又改了，改成五年以后就是你要卖你只能卖给政府或者卖给下一个共有产权房的拥有人，就是把这样的房子固定到给这些需要住房的刚需的这些人民身上。 明白 是这么一个逻辑。 就等于在投资这块给他基本上慢慢的 对把投资这条路是给他封死了，如果说转共有产权的话。 明白。那我相信他的户型也不应该是很大的吧，也肯定就是 是的是的 几十平左右 六十到九十 对吧，六十到九十。然后除了这些之外，比如说肯定申请人是要经过一些审核的对吧，你不能说我是个人我都去参与这个，这个是不可能的。 就是基本上政策性住房都会有一些，第一就是你的购买身份的限制，我必须要确保你是这种需要有居住需求，但是凭借自己的能力有难以去解决这个问题的这样一群就是需要被帮助的弱势群体。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一定会出一些政策去限制你的这些房屋，因为你是低价获得的，其实是相当于政府通过一定的政策给了你补贴，是支持性的住房，那么我就要防止它变成一个流通性的商品，防止它就是变成一个投资型的工具。所以说政策一般会从这两个方面去不断的出这种条款去修订它，然后去就是摆正它该走的这个道路。 对对，我们同事反正他们家里吧是谁我忘了然后上周的时候还跟我说，哎呀周末的时候我要陪家里人去收房啊。 收房？ 对呀、就是收房就给钥匙了嘛 给钥匙了，恭喜恭喜。 在什么地方？他说在房山，说房山那边，然后就是类似于这个共有产权房，而且是基本上算精装修，然后就要去看看，看完了以后，大概其他比如说家具啊或者什么就得准备开始买，然后因为他们家里人，反正我就之前会进行各种各样的，比如说 投票还是什么？ 不是投票，就比如说你先得报名 啊、 报名完了我要审核你， 是的， 审核通过了之后。不好意思，你还得参与摇号，比如说摇到你了啊、你很幸运 lucky， 然后你才能怎么着，没摇到你没关系，咱们再等下一次，大概是这样的。 一般摇号的话那应该就是共有产权了， 对，应该是这个意思， 可以这样理解。共有产权需要申请啊摇号啊，因为本身共有产权它真正意义上是解决刚性需求，也就是通常我们以前政策老指的叫居者有其屋是这样。 好，那我们这节大概还剩不到三分钟的时间，那这样两位我不知道是那个嘉荣能解释还是朱晨能解释，比如说好了这些房子咱们都不再说了，咱们就说纯商品房，纯商品房啊，还不是那种五十年的那种那个商住两用那个也不算，就是纯商品房的二手房，比如说要进行买卖的时候要交多少种税，能简单的说一下吗？ 就比如说啊，这个税费得交，那个税费得交，能简单说吗？ 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三类吧。第一类是像营业税，第二个是契税，再有就是这个个税。 嗯，就是比如说我把我的房子卖给浩洋了，大概要涉及到的就是这些税费， 对，这里面呢还是比较复杂的，因为它会涉及到是满五唯一啊，还是属于你家庭名下唯一住宅呀、啊，还是说有好几种情况啊。 满五唯一就是我这房子已经五年以上了，也是我唯一的房子，我现在要改善性住房了，所以我把房子卖给浩洋了，这样的话税费会相对少一些。 一定的。 那不满五，那交的就要相对多是吗？ 不满五就是刚才上述我所说的这些税种都会有，如果满五的话、嗯、它契税就会减少。 哦， 然后还有根据这个户型的面积大小是有区分的，比如说140平米以下呀，是否为普通住宅呀，或者说是否为这个非普啊，它都有要求。 嗯， 而且每个区域的这个受制于这个地区指导价，它界定的标准都不一样。 明白。哎，能再问一个，比如说我现在看到很多的就是中介公司都贴出来了，说比如说那应该叫怎么解释，服务费不对， 中介费 雇佣不是，反正就那意思就是、嗯、诶，我帮你把这个房子勾连了那什么的，好，所有这些服务你要给我一服务费，大概是 1.5%， 这是统一要求的吗？ 嗯，您刚所指的是属于居间服务费吗？ 类似吧，就比如说我爱我家的二手房的这个、嗯、那个也会按照这个标准去收吗？ 现在行业的标准其实还是有差异化的啊，某个公司都不一样 啊， 基本上是从 1.5 到 2.7 这个区间。 哦，还有 2.7 那么高的呢，我天哪。 对 对，就是等于是你看他给你服务要 1.5， 我给你服务要 1.3， 你是不是就找我，但人家服务好啊，所以你在这儿得盘算 当然 人家俩人给你服务要 1.5， 一个人给你服务要 1.3， 你看你挑哪个。 不，人家是全包，就比如说我不光帮你介绍了，不光帮你就是跑这些了，而且过户啊什么我全帮你办了 啊。 所以这个还不太一样。 好的。嗯， 其实所有的服务按说是应该就是包括您在二手房交易的整个流程都会给您提供服务 啊。 嗯，但是确实服务的质量会有 啊。这是肯定的。这是肯定的。 对。 好，我们稍微休息一段广告之后再回来。 你这歌太不与时俱进， 俄语不会唱吗？ 全包圆就与时俱进的推出了家装盛宴限量版整装，还是999每平米，产品全线升级，实木家具、智能卫浴、大牌建材，放心环保。 卫浴升级智能大，建材升级更大牌，环保指标更严格。就是这实木家具还怎么升级呀？ 打4006068866问呐。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详见店内活动。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10天自由，行程增益，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2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Go go go！ 哇嘞呀嘞哟嘞！ 你这歌太不与时俱进， 俄语不会唱吗？ 全包圆就与时俱进的推出了家装盛宴限量版整装，还是999每平米，产品全线升级，实木家具、智能卫浴、大牌建材，放心环保。 卫浴升级。智能大，建材升级更大牌，环保指标更严格。就是这实木家具还怎么升级呀？ 打4006068866问呐。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详见店内活动。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1504年， 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北京华裔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585858，6866-8585858。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夜晚的每一声啼哭，清晨上学的每一个闹钟，考试后的每一次鼓励，放假回家时的每一道拿手菜，出差前的每一句叮嘱，不管走了多远，不管走了多久，每次回到家，你都会变成一个孩子。住在八七六，越成长越爱家。 北京时间下午的2:31，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八七六，就在 FM87.6 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大家好，我是郝阳。 嗯，大家好，我是王维。在此呢，再次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位专家。 嗯，第一位，我爱我家集团北京公司数据研究中心研究经理李佳荣女士，欢迎。 大家好，我是李佳荣。 嗯，还有一位是我爱我家集团北京公司新房事业一部总经理朱晨先生，欢迎。 大家下午好。 嗯，好，我们在上一节的时候呢，正好让佳荣呢跟朱晨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了一下，就是现在最新的一个名词限净房，包括我们也简单的说了一下限净房跟共有产权房它大概有什么样的区别，它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基本上都已经跟大家说清楚了。特别是佳荣，我觉得解释的真的让我觉得突然之间明白了。我原来真的是这两个不太明白，我以为他们两个属性可能很多地方是相似的，比如说可能几年之内都不能卖，然后那个产权都可能都不太属于你，一半属于你，一半可能属于政府，类似这些。但是刚才佳荣解释完了，哎，我基本上明白了，他们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是。 然后再其次呢，其实我们就希望在接下来的这些时间当中，能够让二位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比如说在北京东西南北这些地方，你们关注到的还不错的，或者说觉得品质，包括地点，包括交通，还让你们觉得哎，这个是值得拥有的限净房，能不能简单的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好的，没问题。那我就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在目前限净房的一个基本概况。因为限净房啊，就是自两年发展商拿的地块，包括政府招拍挂的时候，都有一定的这个 要求， 这个要求和限制。实际上我们梳理了一下，就不难发现，就是北京类似于这种地块一共大概是有62宗。那么实际上就是 只是到现在为止，因为未来肯定会越来越多，肯定会， 没错，他一定会坚持这个房住不炒， 对对对， 这个长效机制， 是的 啊。其实北京呢，除了通州和西城没有限净房以外，那么其他区域全部都有啊。以下呢，我就简单给他介绍几个热点区域啊。首先是位于这个房山的良乡区域， 良乡，因为 对， 因为地铁可以到， 对。因为为什么要介绍这个区域呢？这个区域相对它的价格限制比较低啊，所以对于像刚性需求的这波客户是一个很好不错的一个选择，因为单价比较低，它总价就比较低嘛啊。然后另外呢，再有就是往南的话就有像黄村啊这个区域，这个区域其实它的 周围的这个配套啊，还有它这个区域的这个综合优势还是比较突出的。 对，商场、地铁啊，全都有。 没错， 地铁应该是四号线，好像是。 四号线是经过黄村，没错， 对吧？嗯， 再往北的话，其实你像特别是海淀，近两年这个商品房本身就少。那么近两年呢，海淀北部是有这个几宗这个县境地块入市的。那未来这个区域呢，实际上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因为那边土地是比较稀缺嘛。 嗯， 这是关于海淀北部这样的一个板块。 嗯， 再有就是应该在前几期节目也老。屡次提到北七家这样的一个板块啊， 对 这个区域，不论是商品房啊，还是限定房啊， 嗯， 它都扎堆入市， 嗯 啊，未来这个区域呢，整体规划还是不错的， 嗯， 不论是轨道交通啊，还是公路交通啊， 嗯， 还是这种大型的这种商业配套啊，它未来都会不错，当下可能稍微惨淡一些， 嗯。 然后再有一个板块呢，就是孙河板块，因为孙河板块呢，一直是被北京。很多消费者认为是一个非常低密这样的一个区域。 对， 那么这个区域呢， 或者让很多人都想孙河，那这不是别墅区吗？ 我去， 全是别墅，花园洋房，全是这种感觉。 没错，这个区域确实很多消费者认为是一个低密的区域，而且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居住区。另外，它又是朝阳，距离五环也比较近，一环之隔就进望京了，所以这个区域呢，它的价格稍微高一些。 嗯 啊。然后我们一次再可以那个梳理一下，就是在这几个区域啊，因为限定房，整体是有62宗地块，那么现在目前已经被建委批复的，允许施工的，就是施工许可的，那么大概是有25宗地块，25个项目， 就是现有的这些。 对，没错， 嗯 啊，当然呢，当下呢，因为在六月中的时候是有四个项目已经取得了销售许可证， 哦， 因为只有取得了销许才能 正式，你才可以卖， 对，是这样，啊，那这四个项目呢，分别是像房山片区的有两个，然后再有就是亦庄片区的有两个，房山片区分别是像金悦合住啊，然后还有徐汇城， 嗯， 然后再有那个亦庄片区呢，就是银海府，然后还有。西岳林雨啊，这几个项目 哦，亦庄的那个好像正好就在他那个公园的边上，我听我身边的同事好像说过， 你说那西岳林雨吗？ 对 啊，嗯，好像就在 南海的公园， 对对对，就在公园的边上， 对， 啊，还不错，而且那个边上马上要有一个从小学一直到高中的不错的学校。应该也是在这个片区的。当然，我并不是推荐大家啊，那必须学区房，没有这个意思，没有这个，我就是说配套还不错。 哎， 啊， 既然说到西岳林雨，我其实有一个问题啊。这个， 哎呀，你有兴趣啊？ 不是，我有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刚才聊这个限定房的时候，其实说到，其实关于限定房，大多数的户型属于就是70到90， 嗯， 偏小户型， 嗯， 但是好像西岳林雨它是有130多平这样的，有多少套？60套还是多少套？这样的一个户型是有这么一情况吗？ 每一个限定房的项目啊，它受制于这个7090这样的一个政策， 嗯， 它70%以下必须是90平米以下的，30%部分呢是可以做这种， 大户 型，比如说130啊、150啊都可以的， 嗯。 明白了吧？ 明白， 对呀，啊。 但价格呢？均价还是跟那个 价格是一样的 ， 因为它整体限制该盘的一个售价。 嗯嗯，啊，好。 因为你像房山片区那两个项目，基本上限价在38000多，38000多， 哦，那不错。 然后像那个南海子公园那个呢，基本上限价是在52000左右。 哦，好的好的，嗯，啊，有兴趣抓紧时间啊。嗯，好，那还有别的盘吗？能简单的介绍一下？ 然后余下的现在目前就没有销售信息，也没有销售节点，因为没有取得这个销售许可证。 明白 啊，其他的可能还是停留在比如说一个案名阶段， 哦， 啊，项目是具体什么时间推出啊？ 就有可能说， 啊， 我知道了这个地啊，比如说已经被浩洋房地产公司买了， 嗯， 但是呢，就是它的规划图可能都有了。可能连坑还没挖呢，也仅仅就是到这个为止，所以更具体的东西可能只是靠想象。 对，因为必须得获得这个销售许可证以后嘛， 对对对， 但是今年下半年肯定是竞争是异常的激烈。 明白 啊，就是据估计大概是有20000多套吧， 嗯， 这样的一个市场供应量。 嗯， 所以就是消费者选择还是很多的。 明白 啊， 哎，那我不知道嘉荣那边在大数据上测算过没有，就比如说类似那种说好现进房，那大家都看中现进房哪几个方面，那现在在北京东西南北有这么多的现进房，肯定有一些符合大家哈刚需的那些条件的，大家都会去那边。 嗯，对，其实就是大家关于对现进房的这个需求，就是刚才也说了，可能现进房第一，首先它是商品房，那么第二，它可能跟周边的这个评估价会就是最多低15%，是这么一个价格的状况。那实际上就是你其实是要根据你自己的需求去买你需要的房子，那可能考虑的就是第一这个地段，然后第二这个房屋的品质到底好不好，那么周边的配套能不能满足你目前就是你这个家庭到了这个阶段，你的需求能不能被满足。 对， 那所以说我们也是看到就是新入市的这几个现进房的项目，也只有银海府我记得他是当日就把他入市的这些房市卖光了，但是其他的楼盘都还是就是都是比较理性的在购买，就是根据自己的需求，一定是因为就是总的价格来说它会比周边的商品房要便宜，但是便宜的也是有限的，你实际上还是要量入为出，看着自己的钱包去买你真正需要的东西。 对， 所以说就是它的投资的这种那个概念已经被削成零了，其实相当于 是是的是的，还是按需消费， 是的， 就我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就刚才嘉荣说的，就那些从数据上来看，比如说我子弹充不充足，对吧？就算他每平米比张三那房子便宜了10000， 对， 但是那也看我自己能不能接受啊。 是， 然后再其次，周边有幼儿园没有啊？ 是 啊，周边有商超没有？我上下班有没有公交地铁呀？就是这些，他都是要想到的。 而且就刚才他说，我觉得还有一个，你不是在说资金成本吗？就这个可能对于投资者来说，这个就不是很那种。还有一个时间成本 啊，那当然，那当然。 你像刚才说到那个， 是的， 很多房它应该都是差不多在2020年以后， 收房， 对， 才能住进去。 所以这个我觉得要让投资者就望而却步了，就 是是是。然后你还得再坚持5年的时间，然后你才能进行交易和买卖，对吧？所以还是买了房子自己住吧。 对， 最后还有不到5分钟的时间，正好，啊，小陈能不能给大家再介绍一点纯商品房的，你觉得还不错的？ 纯商品房项目， 我说的可不是现进房啊，纯商品房的，你觉得还不错的？ 目前市场上在售的商品房，其实在上一期，在我记得应该是在6/1的时候，我们做过一期节目啊，有帮助大家去梳理这个置业逻辑，然后置业的这个几个核心观点，包括当期呢也推荐了一些项目。其实如果说现在目前为了避免这个涉嫌推广告的嫌疑啊，就是还是帮助大家去梳理一下，就是哪些区域具备。 或者这样，就当然了，那也是为了有嫌疑。就你觉得说，哎，这片的这个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因为什么什么什么，我觉得这个可以吧，这个靠谱吧？ 可以啊，我觉得大家可以，你比如说像那个房山片区，因为房山片区第一它总价比较低，因为我如果说要对很多这个听众去讲啊，我一定会照顾到绝大多数的人，不能我挑一个很高端的项目，大家都够不到， 是是是， 只能看望而却步，这个是没有意义和没有价值的。因为房山啊，被我们业内人这叫做什么，就是一个房地产的一个洼地啊，因为它这个区域啊，其实它轨道交通也有，然后距离城市呢也很近，然后环线呢、高速呢以及配套呢都还 OK， 只不过这个区域呢它是发展比较滞后，所以它的这个房子价格呢相对要便宜一些，所以从真正意义上的不论是刚需啊还是初级改善这类客户，那么他首选这个区域还是很理想的，最起码性价比很高。 那你说的房山片区是长阳那片吗？ 长阳啊、良乡啊都可以 啊，都可以， 因为都有地铁。 明白明白， 都有地铁，它的交通半径啊、生活成本啊以及它的这个工作2.1线都还 OK。然后另外一个区域的话，如果我要推荐的话，因为现在北京它实际上就是还是有几个热点区域的嘛，就是再有就是像京西的门头沟，或者说京北的这个北七家， 这两个片区大家都可以关注，因为这两个区域呢，第一个是比较新啊，未来规划呢比较好，而且现在的价格呢是比较适中，不是特别高的离谱，所以呢大家可以关注。而且在这两个区域呢，一线二线这种大的房企这个扎堆，他们相互之间有竞争，形成这个肉搏，你想消费者在这里面很好选择的。 哎呀还真是，不过你刚才说的这些基本上都是从价格都是很适中的来说的。 对 对，我先是还想说，我以为小陈得说亦庄啊，后来我一想也不对，亦庄现在连县境房的价格也不是太便宜了，对吧？所以我相信那边的新房子可能就更不会太便宜了。像那天咱们介绍的像金茂府啊什么的，哦，都已经七八个了，那已经不便宜了。当时整个亦庄片区还是不错的，除了这些呢， 如果说往上走一些，其实就是北五环沿线，或者就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孙河板块。孙河板块呢，因为第一它确实密度比较低，再加上它位置也还不错，它整个区域规划呢还是比较未来还是比较成熟的，当下可能比较尴尬啊，这个区域可以作为这种高端改善啊，因为那个区域房企也比较扎堆，项目也比较多啊，不论是龙湖啊、首开呀、保利呀、像中粮啊像等等一些房企都在那儿有项目。 嗯，哎，我就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像七棵树那边现在房子会那么贵呢？就是在东偏北一点的五环的外头。 东坝那个区域实际上就是，第一，它未来规划是第四使馆区；第二，它与望京是一环之隔 啊。对 啊，实际上它未来、就是、 过了环铁桥就到了望京了。 对，你想啊，望京现在目前二手房包括这个存量房的价格基本上都在十万加了，所以那个区域它是能有一个比对，有一个参照，那个区域价格肯定不便宜，包括现在目前入市在售的商品房基本上都在八万加。 好了， 哎呀，感觉就是又铺开一张图，然后在那儿扎小旗儿，扎小旗儿。就每次我觉得就是在跟那个嘉宾聊的过程当中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我就跟嘉宾聊的感觉就拔小旗儿。 拔小旗儿 啊，哎呦， 我是扎小旗 儿，太贵了。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啊，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我是浩洋。 我是王维。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燃情世界杯全民共欢享，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2018世界杯纪念币的特别时间。期待已久的世界杯比赛是终于打响了，那么在观赛的时候啊，我们总要和朋友共同讨论一下足球，那今天呢就来给大家分享几个世界杯的知识点，让各位在和朋友聊天时不再冷场。球队没进，球迷来了。本届世界杯，意大利、荷兰、美国、智利、中国等多支队伍无缘，但是球迷的观赛热情却是非常高。根据国际足联公布的门票发售情况，来自美国球迷共购买了接近9万张球票，在门票排行榜上排名第二，而中国球迷则购买了4万多张球票，在总榜上也排到了第9的位置。二三名的待遇是什么？每次世界杯比赛，冠军球队会赢得一座主要材质为纯金的大力神杯，而亚军和季军拿到则是奖牌。最惨的是第四名，他们只能得到一本证书。不丢球也会被淘汰。2006年德国世界杯，瑞士在小组赛取得两胜一平的成绩，位居小组第一，成功出线。在16进8的比赛中，瑞士常规时间和乌克兰战成0-0平，最终点球大战败下阵来。在总共四场比赛中，瑞士实现了零丢球，不过他们还是被淘汰了。而瑞士也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唯一一支没有丢球却被淘汰的队伍。视频处理裁判亮相世界杯。俄罗斯世界杯首次引入 VAR 技术，也被称为视频助理裁判，它的出现可以更加准确和公正地帮助裁判判罚，不过 VAR 耗时过长，影响比赛连贯性的弊端也同样引发了不少球迷的吐槽。